红演绎中外文学经典。9月23日上午10点，国图音乐厅，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。购票查询大麦网。 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。每一天，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书天地。 方有根本是个卖茶的农民，在一次进城卖茶的途中，他机缘巧合接触到了古玩。方有根初次买卖古玩，就尝到了甜头。他将怎样继续自己的豪赌人生？欢迎收听小说《文博游戏》，演播东方。 许一丁接到黄文的电话后，恨不得立刻赶到白济村去，但看到天色已晚，白济村又在偏远的高山里，道路崎岖，更没有路灯，显然不能立刻赶去。许一丁给一位朋友打了电话，请他明天一大早把他送到白济村去。这位朋友是一个暴发的包工头，长得五大三粗，没什么文化，因为赚了钱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投资，听说收古董很有赚头，就开始胡乱收一点，有时会请许一丁帮他长长眼。许一丁要用车，他当然满口答应，更何况他刚买了一辆越野切诺基，想开山路过过瘾。第二天天刚蒙蒙亮，许一丁和他的包工头朋友就出发了。包工头开越野车开得很兴奋，速度越跑越快，到了白济村还不到6点钟。一路上许一丁发现有一辆吉普车一直在跟着他们，他们减速，吉普车也减速，他们加速，越野车也加速。他们到了白济村，找了一个地方停下来，吉普车很快也追上来了，并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停下来。他们刚下车，吉普车上也下来两个人。许一丁越来越怀疑来者不善，仗着身边有个五大三粗的朋友，胆气壮了不少，迎上去厉声问：你们跟着我干什么？到底想干什么？其中一个人走到许一丁跟前，许一丁不由得后退了两步。那个人掏出警官证给他看一看，说：我们是奉命保护你的，已经辛苦了好几天了，你还对我们这样凶。啊，对不起对不起，误会误会，我是被他们吓怕了。许一丁说着，陪着笑脸给他们一人发了一支中华烟，并替他们点燃。两位警察抽了一口烟后就说：看来你今天不用我们保护了，我们累了好几天了，恰好可以回去休息休息。还没等许一丁做出反应，两位警察就上了吉普车开走了。许一丁见地头有一个挖菜的中年农民，就上去问知不知道有一个外地的老头画画的，住在哪儿。那农民一指前面山脚下溪水边的一栋贴着蓝色瓷砖的房子，说：就住那儿，一个古怪的老头，还有一个富人家，不知道从哪里来的。许一丁说了声谢谢，然后让他的朋友在车上等他，他自己就往蓝色房子那边走。到了门口，许一丁一边敲门一边喊：叶先生，叶之影先生。门开了一条缝，探出一张妇女的脸问：你找谁？ 我找叶先生。 你是哪儿来的？找他干什么？ 我是黄山市市政府社科联的。 找叶振颖先生谈一些文化方面的事。妇女一听是政府来的人， 忙把门全打开了，连说请进请进，又朝里面喊，老爷，市政府的人来找你。叶之影正在吃早饭，一听说市政府有人找他，赶忙放下碗筷迎出来，有些意外又有些不相信地问，你是市政府的？来找我什么事？ 啊，我是社科联做灰学研究的，叫许一丁，最近呢正在做新安化派的研究工作，还有我们刚办了一本徽州人物杂志，我们想写一写您，同时在封二封三封底上发表您的画。 当真？这么说我要出名了？ 叶先生现在是大名鼎鼎，只是您躲在山里不知道。 那妇女泡了茶上来说，老爷还不请客人坐，你真是愚，人家可是贵客。 叶志颖连忙请许一丁上座， 许一丁呷了口茶说， 好茶好水。 叶志颖说，山里就是水好空气好。哎，对了，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？ 啊，是我一个好朋友告诉的。 是不是方？叶之影猛地停住不说了，冒出了一句， 啊，只要我老婆不知道就不要紧。 许一丁见画布就摆在大厅里，画桌上还铺着一张未画完的画，许一丁走到画桌前仔细看那幅未画完的画。叶之影见他对自己的画感兴趣，就走到许一丁身后陪着。徐丁看了很久，长长吐了口气说， 啊，叶先生的墨法真好，还没有画完就已经这样生色了。 叶之影一听这话，知道遇上了内行人，心中又得意又舒服。 再说墨法之前要先谈笔法，记得黄宾虹在画坛一文中说，笔法成功皆由平日研求金石碑帖文辞法术而出，画有大家有名家，大家落笔寥寥无几，名家数十百笔不能得其一笔，名家数十百笔庸时不能得其一笔， 而大名家绝无庸时之笔杂乱其中有断然者， 所谓大家无一笔若笔是也。 叶之影说到这里突然停住了，看了看许一丁，生怕自己有卖弄之嫌，没想到许一丁听得饶有兴致，对叶之影说， 说得好，精彩，请继续说。 林红先生还说，练习诸法成一笔画，一笔如此，千万笔无不如此，一笔之中岂用盘旋之势，落下笔锋，锋有八面方向，书家谓之起前中巽，以八卦方位代之，落纸之后虽一小点，运以全身之力绝不放松，当是困乌刀窃玉，锋芒先立，非良工辛苦不能浅雕深刻。 叶之影一口气背了很多，背到后半截的时候眼睛闭起来了，嘴角两边冒着白沫，直到背完才睁开混浊的眼睛看着许一丁。许一丁鼓了鼓掌，向叶之影竖起大拇指说， 叶先生对黄宾虹研究如此深透，如此谙熟，了不起，让人佩服，实在是让人佩服啊。 哎，哪里哪里，还差得远，差得远呐。 叶之影说着拉着徐丁的手走回到茶几边坐下。徐丁呷了两口茶说， 叶先生自幼习画，功力不凡，在黄宾虹身上用力尤深，可谓是宾虹老人全部精髓，为何不跳出来画自家面目的东西？ 惭愧惭愧，实在是惭愧， 花了一辈子一点名气没有，生活都成了问题，老婆又不贤惠，日子都过不下去了，只好靠仿黄宾虹赚点钱度日。至于你说我得了黄宾虹的全部精髓，实在是不敢当啊，还大有距离啊。所以我要建议您画自家面目的东西，说不定能别开生面。齐白石说的，学我者生，似我者死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再说了，永远模仿别人的东西，终究不是个出路。黄山市有一个姓张的，专门仿郑板桥，人家就叫他板桥张，还有个姓方的，专门学程十发，人家就叫他十发方。您就是把黄宾虹仿得再好，最多得一个宾虹液的绰号，实在是没有意义啊。我若是您，就是要做一个响当当的叶之影。至于你说的生活困难，古往今来多少大画家莫不如此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文博游戏。 叶之影沉默了一刻，突然站起来，抓着许一丁的手死命地摇，嘴里说，许同志，惭愧啊，我心里觉得太惭愧了，简直是无地自容。你是一语点醒梦中人呐，其实我心中一直想做一个一世独立的叶之影，但心智不够坚定，每次都是向生活投降了。从此以后，我一定要画自己的面目，画出一个叶之影来。你不仅是我的知音，还是我的老师，请你以后一定要监督我，鼓励我。这两年来，我仿黄宾虹也挣了一些钱，节约着花，十年八年的生活没问题，我要扑到我自己的画中去。叶之影说着，眼泪都流出来了。许一丁等他的情绪平稳了一些，让他重新坐下来说，您说您这两年仿黄宾虹也挣了些钱，您看看别人挣了多少钱。许丁说着，从包里拿出一本拍卖图录，翻到第一页，递给叶之影。叶之影接过去一看，许丁说，这幅巨幅黄宾虹是您仿的吧？叶之影只扫了一眼便说，是我仿的，天下哪有这么大的黄宾虹，是一个老板异想天开让我仿了这么大一幅黄宾虹，真是笑话，也是钱在作怪，我也就仿了，怎么印到画册上来了？这不是画册，是拍卖行的拍卖图录，你看看下面的拍卖成交价。叶之影就一眼去看下面的成交价，他的眼睛本来就有点白内障，加上毫无心理准备，边看边念，580块，5840块，不对，58400块，不对不对，是584万。什么？584万？叶志颖瞪大了眼睛看着徐一丁，徐一丁点了点头，肯定地说，一点没错，是584万。叶之影浑身一阵抽搐，脸色一下子呈紫色，突然头一歪，晕倒在椅子上。许一丁急忙抱着他的双肩用力摇，嘴里大声喊着，叶先生，叶先生。那妇女闻声赶来，一见这情形，吓得腿都软了，浑身哆嗦着说，怎么回事，怎么回事，这可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，突然发作的，您别慌，我们马上把他送到医院去，我的车就在外面。徐一丁说着，把叶之影背起来就往外冲。那个包工头朋友在车上看到这情况，也赶紧下车来帮忙，那妇女急匆匆地跟在后面。把叶之影架上车后，徐一丁对包工头朋友说，快，以最快的速度把他送到县医院。 那朋友看了看叶之影的脸色，说：“ 到县医院至少要2个小时，恐怕来不及。他这是急火攻心，我舅公以前发过，到黄间村有一个老中医那里，扎几针就缓过来了。黄间村离这儿不远，翻过一道山就到。我看不如到黄间村去找那个老中医。 好，那就赶到黄间村。” 四个人一路焦急，20分钟不到就赶到了黄间村的老中医家。老中医一看，又摸了摸脉象，说：“是急火攻心，一泻就没事了。”老中医说完，把叶之影抬上床，又帮他翻了个身，让他的背朝上，在叶之影肺俞穴一带扎了几根针，然后用手指捻动那几根针。约莫5分钟时间，叶之影长长吐出一口气，醒了。醒来就问：“ 这是在哪儿？我怎么了？” 那妇女说：“这是在鬼门关，你刚才到鬼门关去旅游了一趟。”徐一丁、老中医、包工头一起笑了起来。老中医又拿了3包中药出来，叮嘱说：“这3包药每天吃一包，水煎40分钟，上午喝一碗，下午喝一碗，跟平常吃中药一样，知道吗？”“ 知道，知道。我啊，不晓得喝过多少中药了。 这3副药喝下去，你就彻底没事了。”许一丁忙向老中医表示感谢，并问医药费是多少钱。老中医说：“3.6元。”许一丁没想到医药费这么便宜，给了老中医10元，说不用找了。没想到老中医却板起脸正色说：“我是靠本事吃饭的，不是要饭的。”说着把钱找给了许一丁。许一丁和叶之影听了老中医这话，自己感到难为情，同时对老中医由衷敬佩。老中医又说：“我看这位病人眼睛好像有点白内障，中医叫眼翳，目前中医没什么好的治疗办法，最好趁现在还不严重，赶紧到医院做手术，免得以后麻烦。”叶之影、许一丁和那妇女不停地对老中医表示感谢，然后许一丁问他的包工头朋友能不能在屯溪帮着租个房子。包工头说：“我是包工头，哪里租不到房子，不过你不用租了，我的哥哥上个月到深圳办公司去了，屯溪的房子空着，还要我帮他照看，不如让叶先生住进去，我也省心。那房子离你家不远，家具电器都是全的，最省事不过了。”许一丁说：“那就太好了，以后让叶先生送你一幅画。那我们就回白济村，拿上叶先生要用的东西，然后立即赶回屯溪吧。”就这样，4个人告别了老中医，回到白济村拿上必需品，就往屯溪去了。方有根是下午4点多钟赶到白济村的，到了叶之影的屋门口，见大门紧锁，怎么敲怎么喊也没人应，以为叶之影和他的老相好外出散步去了，就站在门口等，一直等到吃晚饭的时候还不见他们回来，心中焦急，就跑到房东家去问。房东说画画的老头突然发了疾病，被人用汽车接走了。方有根问什么人把他接走的，房东说不知道。方有根又问接到什么地方去了，房东还是说不知道。方有根感到事情不妙，因为除了他，岳先生和黄文没有人知道叶之影住在白济村。方有根立即赶到涉县人民医院，找遍医院的每一个科室和住院部，都没有见叶之影的影子。等他找完医院的每一个角落时，已是夜里9点多钟，早已没有回屯溪的班车了。他只好找了一家宾馆住下，这一夜他都没有睡着，脑子里想着各种可能性，越想越没有头绪，最后只剩下头疼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方有根乘坐最早的一趟班车赶回屯溪，没吃早饭就直奔花溪宾馆，敲开了岳先生的房门。